第25月開始，個策利皮舍斗陀神我等色心名為幻世幻世法。咁啊，我哋昨日咧就係、解釋過策帝離種，今日咧啊繼續講皮舍。咁啊，印度話佢哋皮舍啊，中國話咧佢哋商貾，即係做生意嘅人。咁啊，呢一類種性嘅人啊，佢計佢自己係從呢個梵天嘅劫嗰處而生嘅。咁咧，佢哋手陀咧。首陀就种田的人，或者执呢个战役的人，就名为咧叫做首陀。神我就系一种外道啊，佢执第八色啊系为我，执个第八色咧系能生诸法，系常住不灭。继为涅槃，佢不知道法色，乃是系生灭与生灭和合，仍要断尽第八色一份嘅粗与共染份啊，先至可以成佛嘅。咁所以有一种外道，佢执呢个第八色为神我。咁啊，屬於咧係一種外道嘅邪見。等色心就係包括外道嗰啲凡夫，以共咧係執五陰色心為實有嘅。咁啊，其實咧五陰色心通就係世世假名，所以話名為幻世幻世法。咁啊，幻世就系指六道众生，包括以上个婆罗门、刹帝利、毗舍、首陀四类嘅种性，亦都包括神我以及其他种种嘅外道。通明咧叫做幻世啊，等于话一切众生但有假名。咁啊，幻世法咧。就是再解釋所有是六道凡夫四種的種性，一切的外道完全、都是幻世中之法，因此呢只是有這個假名。我無佛出世前無名智無異名，幻法幻化，无名智无体相，无三界名智，无善恶果报，六道名智，这一法呢本体空寂。无佛出世前无名智啊，这两句呢就是解释能说法的人是不可得但有假名，就是说佛未出世以前佛的名字都未有，就没有了能说这个教主，没有了能说这个名字。那无异名呢，异就是义理，即是佛所说的道理。那有佛出世，佛为能说，一是教法道理是为佛所说。那么现在能说之佛在未出世以前，未有佛以前，咁啊，连能说嘅教主嘅佛名都未有啊，仲边处有所说嘅教法呢？所以话连名义都未有啦。个幻化就幻化，无名字，无体相，幻好似呢个魔术师啊，佢虽然变出种种。的玩法，既然说明是玩，不但没有他这个实体，连这个名字也都不可得。就譬如 有佛出世，咁啊先至有所说嘅教法。既无佛嘅名字，能说都无啊，当然所说嘅道理亦都啦系无实体，连名字都未有啊，如同呢个空花水一样。佢无三界名字，无善恶果报六道名字，咁啊三界就系六道众生属于方，咁啊六道众生就为正道。如果佛唔出世，冇佛个名字，冇人咧能够说出所谓作善者系生善处啊，作恶者系生恶处。所以无能说之法，地亦无所说之法，亦无众生的正报为佛所教化，亦都无众生所依止呢个三界。因此话无三界名字，都无善恶果报，亦无六道的名字。个大王是故佛佛出于世为众生故，说作三界六道名字，是名无量名字，而空法四大法，心法即法。咁啊，呢一段经文呢，就系解释，虽然佛未出世，冇佛嘅名字，冇法嘅名字，冇六道众生，以共三界嘅名字，因此佛呢有个慈悲之故啊，从真起俗，从体起用，所以呢就为诸众生说一切教化，才有三界的名字，有六道的名字，有所说法的名字，有种种的名字。他大王佛呢就呼波斯匿王，自故者就成相起下之词，就是说成相未出世，冇一切名字，所以向下咧就解释佛出世啊，说出种种名，话佛佛出现于世啊，一尊佛一尊佛，乃至十方法界一切佛，佢出现于呢个世间。是为众生故，就为教化众生之故啊，所以说出有三界是为众生所依止，依止三界而住的就是六道众生。即是说佛未出世前，无能之人无所说的善恶之法，无三界的依报，亦无六道众生的正报，咁啊，众生咧就不知道依法修行，不知道舍恶从善，因此佛就大慈大悲，净法界中本无出没嘅本体里边啊，由于大悲愿力之故，示现种种身嚟到度众生，为之众生啊，说出有三界嘅依报，有呢个六道众生轮回嘅正报。有呢个善恶种种诸法，就名为咧叫做佛佛出现于世为众生故，就说咗三个六道名字。个是名无量名字啊，咁啊由此之后咧就有好多好多嘅名字啦，例如三界，咁啊有六欲天，有十八梵天，有四禅天嘛。六道之中有天人、阿修罗、地狱、饿鬼、畜生，又有五界，有十善种种的教法，亦有十恶法，亦有六道升沉、因果轮回、苦乐等伏，咁就名为叫做无量咁多名字。咁啊，呢个无量咁多名字系发出世之后才说出嘅，佢如空法四大法。心法即法，咪再进一步啦。咁啊，佛说呢个空法，佛说咧地水火风嘅四大法，佛说受想行识啊，呢个四音之法， 佛說啦，五音中最初呢個色音之法，咁啊，於是啦，佛啦說出種種之法，雖然說出有種種法啦，不過啦係有其假名。如果以波耶智慧嚟到觀察啦，應該係唔好執着，因為真諦都固然係空啊。但從體起用說法道故生有種種法，已是假名本體空故，不應該有所自著。咁啊，點解呢？下面淺淺解釋啦。我話相續假法就非一非二，一亦不續，二亦不續，非一非二就故名續界。咁啊，呢一段經文咧就係解釋。為什麼一切法都但有名義不可得，不要執著呢？因為一切法呢不過是相對待，不過呢是生生滅滅因緣和合，但有假名義，必須有真實的體性。真實體性就是不生不滅的第一義諦，所以其他一切法都但有假名義。个相续假法，相续假法呢就是因缘所生之法，有其生生灭灭的相续，但有假名。非一非二，咁乜嘢叫做非一呢？如果有一种人啊，佢见一切法咧系一，一呢就系属于常啊。咁啊有一种外道啊，佢执一切法是恒常不变，那就叫做常见外道。他说我今做人和生生世世都是做人，如果我今生做畜生，那我生生世世都做畜生。他否定了这个因果轮回，他否定善可以为人为天，他否定了恶是为畜生是为地狱。他因为有常变，所以破除因果，因此用这个非字来到非了他，不应该有这个常变，所以他就非一。非即是断见，有一种断见的外道，那个一切之法都没有这个前后相续，他说人死了之后呢是断裂的，没有后世了，所以为人死都如灯灭，咁啊亦都系拨无因果，唔系呢个真知真见，所以用一个非字咧，亦都非咗佢，咁啊名为叫做非二。佢一亦不续者，如果说一就落于呢个常见啊，常者就不相续啦。点解咧？因为佢无断无续啊。他二亦不续，二呢落于这个断，那断呢亦都不相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做这个连贯性，非一非二就故名续继者。那这两句经文呢就明这个因缘生续，所以说非一非二亦都非常非断，因为佛呢知得因缘所生化了。所谓前法生后法，前法就为因，后法就为果。咁啊，后法之时，即正在受苦报之时，你又起心动念啊，有烦恼去造罪，咁啊，亦有咧未来种种嘅后遗。咁啊，既然一切因缘相续，所以话离常亦都离断，说明咧善因得善果，恶因是得恶果，既有善恶因果，所以说非一即是是非常。人死了之后啊，不是无后世的，人死了之后是随业受报啊。如灵验经所讲，生生死死，死死生啊，都如同这个旋火轮一样，都无有休息。所以叫做非二即是非断，故名叫做相续继啦。 就是说因缘果报善恶轮回是生生灭灭，灭生生是连续断啊。所谓作如是审如是的果报，这种道理啊是永远不能够改变的，所以令我相续低。不相待假法，一切明在，亦明不定在，而五即等法，有无一切等法，一切法皆现成，假成众生。咁啊，呢一段经文咧，就系、是、解释呢个相待假，因为一切法系彼此相待，暂时咧有一个假名义。咁乜嘢叫做相待假法咧？咁啊，相待假法就系有两种，一种咧就系相对待，一种咧叫做相形待啊。咁我哋先解释咧相对待，佢话一切名相待，就系、是、解释咧个相对待。例如呢个眼色，佢哋能分别呢个前景啦。分別種的精神是不是眼色呢，就是對這個眼根和這個精神而成的，耳色呢就是對這個耳根和這個精神而成，鼻色呢就是對這個鼻根和這個香塵而成，舌根呢這個舌色啊就是對這個舌根和味塵而成，如果身色呢就是對這個身根和這個觸塵而成。咁啊，如是啊，呢、這个对待之法，即生系即灭，由相对待而入，所以名为叫做相待咧，系假法。即名不定相待，咁啊呢句咧就系、是、解释呢个相待。例如呢个青系对呢个黄色面嘅。咩长咧系对个短咧而形成噶，短嘅成物叫做不。例如呢个青对呢个赤嘅时候啊，我哋只系见呢个青就唔系呢个赤，亦唔系个白。如果长对方圆嘅时候，就系长唔系方，亦系圆。不由于呢个青黄赤白，长短方圆啊。佢相應係不，所以叫做定相待。佢如五色法，咁啊其他種種嘅色咧，亦係一樣，都係彼此互相對待顯。佢有無一切法者，咁進一步咧就解釋：不管有與共無，相與共斷，與共減，一切諸法咧，我哋比例可。等于话一切咧都系相对待而显啦，并相对待而显，边处有嘅真实嘅体啦。不过暂时缘和合啊，阿明有而话一切法皆完成，假成众生。咁啊，一切法系好多，固然系从呢个因而成，从因缘和合而生。咁啊！一切法既从因缘而生，但有假名，则三界依报，以共六道轮回的报啊，也系从因缘和合有假呢而成。我话阿明众生，即报个众生记住假，咁啊依报个三界咧系一样。但趋时一恶，二时我三世一切玩法。反世众生，我们这一段经呢就是解释这个根因啊，等这个因呢既然是不实啊，我亦是疑惑。那乜嘢叫做推因果呢，就是做这个善业，你当时会受善恶的果报。例如你说那么很简单，火烧木屋啊，或者天地动啊，咁你就呢个时候咧，即刻派米就画一条，或者派呢个棉衣， 其實呢你曾送到呢個災或者報早就已經同你宣傳某某建長啦，而就發心得錢啊，買棉納啊，買米啊，買嗰啲藥啊，喺呢個災區一念心發出種種嘅物質去救濟嗰啲人啊，你同咧就得到呢個人慈對你讚揚，咁啊善因咧都馬上就得善果啊！咁啊，如果呢個人造惡或者打劫者謀財或無惡不作，咁啊你即時壞事啊，呢、這個苦即時就對你吸啦。咁啊呢種咧叫做即時造惡，就即時咧做罪報。咁啊，如果從呢個心理上嚟講咧，仲更加明顯添。你嘅心啊，起一念善心，咁啊呢個善因一定，呢、這個善種子就已經種落。咁我哋起一念恶念啊，个心理上有一念恶念咧，其实你呢念咧就已经受到一种恶嘅报应啊，因为你个心咧唔恶，所以名为叫做积因果咧，积时种因啊，系迟受果。佢哋遇时因果，即系呢个因系今日种，但系受果就要明日受，或者咧一之后受。受果同造因时间咧系距离一段一句，咁啊，所以叫时因果作恶系如此，恶善亦系一样。咁乜嘢叫做善恶咧？就系话如果我前生做呢个善恶业，今生就受呢个善恶果报啦。例如生，点解有啲人一生系愉快啊？有生人就冇病啊？但是有些人病痛多，有些一生富贵啊，钱啊，佢想唔要都唔得噶。嗰啲钱啊，揾到嚟送到上门俾佢啦。系有生穷无立锥啊，有些人一生好啊，帮助佢；有些人一生好孤立，此种种啊，各有前因啊，所以今生所受嘅善恶就不同。你正在今生受呢个报应之时，你又做善恶嘅业因啊，将来就感到咧有呢个善恶个果报不同啦。所以话欲知前因啊，你想知你自己前世做咗乜嘢事咧，你唔使咧去追问，即使你冇神通啦，亦唔使去追问呢个神通啊。只要今生明白所受即系乜嘢报应。你知道你前生做乜嘢？例如你今生常常病痛啊，咁你前生梗系杀业重，呢个肯定啊。例如你今生系大贵啊，你前世一定系布施结缘，反过嚟贫穷咧，定咧你贪贪唔肯结缘啊，贫富贵贱啊，就扰穷通，一切一切嘅善恶果报咧。都是操我自己手上，作而是因，就受而是果啦。又想再追问啦，我将来受啲乜嘢果报咧？我睇你现在做啲乜嘢啦。如果你现在做得好因啦，多拜佛，多诵，时时有个提心忏悔自己嘅业障啊，咁啊即使啦，个即生断烦恼，成。解脱啦，咁起码你呢个文化听经修行嘅善根种落去啦，咁啊来生最低限度都得翻个人身啊，再有机会文化啦。咁啊，如果你做咗善事啊，坏事都做尽啦，咁啊将来你想上升啊，肯定冇机会堕落咧，就一定有份。所以话你想知道未来系点样嘅果报咧，你就问一问自己今生。做啲乜嘢嘅事啊？咁啊，世善恶就系话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咁啊，三世嘅因果轮回，若善若恶啊，丝毫不错。但系话一切幻化，就话善与共恶，因与共果，所谓因果循环，一切一切咧都系同心结合，本无实体。亦都是幻幻化化，由自己这个幻 然后做这个幻化的业，由这个幻化的业因此受这个幻化的报应，就所有一切苦乐都是像梦这个境界一样。发梦之时好像是有啊，但是醒了之后梦中的境界根本就是不可得，就等于说呢，只要我们的波耶的智慧提起一个正念啊，一观一照最初一念无明，根不过是一念妄动而已，若能一念以波耶的智慧光返照啊，便最初一念的无明，断了这个如幻化的无明啊，所谓造罪业或者受苦乐果报啊，你说是不是眼而化呢？是幻蔽众生。那我们一切的烦恼以共呢罪业都已经是如幻而化了，那六道众生这个果报啊，那更加呢如幻而化，所以叫做幻蔽众生。咁啊，但系我哋咧，亦有一个问题。虽然一切嘅罪果报系如幻而化，本无自体，但系我哋千万唔好得觉得咧，既然因缘果报啊，善恶苦乐都系如幻而化啦，咁啊，从此就脱无因果喎。因话幻蔽众生咧。亦都是不离因果，由这个善恶反因啊，招感这个善恶的果报，那我亦都可以讲咧，名为叫做幻蔽众生啦。咁啊，总言之，我就可以总结一句：在因蔽，所谓空一切法，本体真实，一法不立；而在俗蔽方面咧，就是名诸佛菩萨啦。有慈度众生，因为一切众生既有其假名，既有其假化啦，所以诸佛菩萨亦都慈悲啦，以种种法嚟度佢哋。其实呢，若真谛嘅若俗谛啊，不过系对待法，而根本呢就系归入于个中道第一义谛，亦系本经所显个波耶佛相啊。能如是行，能如是解咧，就名为叫做真知真见，亦名为叫做波若正见啦。个大王若菩萨如上所见众生幻化，皆是假狂如空中花。十二菩萨诸佛五眼如幻不见，菩萨化众生都唯若此。咁呢一段经文嘅解释，诸佛菩萨五眼度众生咧。佛是如幻如化，我说大王佛呢在呼波斯王，他若菩萨假使有一类菩萨，他如上所见众生幻化，是名假狂者，就是说呢佛同波斯匿王讲，他菩萨度众生之时应该如上所讲所见一样，要了达一切众生皆是如幻如化，一切只是有个假名。为什么呢？如虚空法，虚空就是清清净净，暂而不生不灭。但是由于有眼病的人，就见虚空有花相，正在见花相之时，虚空本来无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前后左右没有眼病的人，根本只是见到个窗，无空花可得啊！就是说在这个定法界中，本无众生啊，都亦无生晒。由于众生一念不觉有无明的妄惑啊，做这个种种的幻业，辗转呢有这个幻妄的果报。若是这个有真知正见的人，以波耶正智去观察啦，便是有呢个众生可得咧。咁一切众生正在见有人我之，呢、這个人若我皆是假名啊？点解咧？ 犯了一個誤導者，一諸大菩薩啦，佢在呢正法界中邊咧，根本係無真相啊，無人相，無六道相，都亦無三界相可得。所以佛話大王，菩薩咧度眾生之時，應該觀世間法出世間法真諦法俗諦法有為法無為法啦，即步與共依步法。一切一切都是相对对但我假名如同空花耳。十字菩萨我是讲这个十字为宗，再上就是十回向，到了十回向后生一念加高进行，登初地就会破无明显身，就是这个实相波野道理。既然登初地破无明正法身，修这个中道妙观，既不生地亦非真俗，以这个中道观照这个中道实相之言，一切有为法无为众生相法相都皆是如幻如化啦。咁啊，明佢哋十字菩萨个知五眼，咁啊佛呢个具足五种眼，咁啊佛具足五种眼啊，就名为佢个大圆满国无相无替。虽然佢有慈悲心，佢见众度众生，但系咧如幻如变啊，系皆是幻化。而诸佛呢个五眼观一切众生如幻如化之事，就系念众生就系真实体性里边咧具足呢个空假中三谛嘅道理。呢个空假中三谛嘅道理，以佛所证嘅系无二无别。咁佛证得呢个三谛理，当然系无烦恼，亦无业障啦。众生在迷中，虽然系觉得好似有烦恼、有罪业、有呢个众生嘅果报，但系佢呢个本体咧，由于与佛一样啊，不过暂时迷而已啫。咁如果佢能够学佛所学，能够行佛所行，依佛呢个教导去修行啊，烦恼就自断，涅槃就自然证啊。所以边处烦恼就边处有众生的果报啊！唔单话觉悟之后冇烦恼，冇呢个业果啊，即使正信迷之时，烦恼呢个业障呢个众生的名字啊，亦不过系淡入阿明，因法法头头都无非自性啊，法法皆真根本清净。及菩萨中化众生为此者，咁啊呢一句经文咧就答复啊，上文波斯匿王问：云何众生相可化咧？即系用乜嘢相啊嚟到去教化众生咧？所以答佢话菩萨化众生都为若此啊，应该咧菩萨教化众生之时，观一众生都几是如幻啊！众生所依嘅三界都亦复幻，众生嘅罪业烦恼果报一一皆如幻如化。咁我哋点解会达到呢个境界咧？就系归自喺本经咧呢个三种波耶文字波耶，使我哋能开解了悟，一切法本空，从文字起本行。年年观察自性不生灭，所以无业都亦无众生啊，根本空啊。咁啊，然后妙契中道实相波耶啊，依性不多，根本解一切诸法本体空故。不是诸入无量天主及诸大空，得复忍者。得空无生忍乃一地十地不可说得行。咁啊，呢段经文咧就系、是、解释文物获益啊， 咁啊，在座咁多個大莊，身之各有不同，所得益處咧都有淺深之別。時節就係上來啊，教化眾生，觀眾生而幻而化無相之時。諸有者咧，係指呢個三界二五有呢個眾生，即係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啊，三界嘅眾生。因為三界嘅眾生有煩惱、有罪業、有果報，所以稱為佢哋諸有。咁無量諸天咧，就係講呢個三界諸天。及於大眾啊，就包括其他嘅人王、有眾居士。此國的眾生，乃至他國土來的眾生，乃至佛變化國土所有一切的眾生，不得復忍者。本經的五忍分開就是十四忍，五忍中的第一就是復忍，即是三而為，十住行十回。這三十心，這三種位置呢，只是復無明，未能斷無明，登入呢個十地嘅定位，所以叫佢做如來，就得空無生忍，乃至一地十地者。咁空忍咧，就係指呢個四地、五地、六地啊，即係純忍，處於呢個無相嘅空理。咁啊，無生忍咧，就係七地以上，包括八個不動地、第九個善慧地。咁啊，所以始終咧，包括第十個法雲地，亦都包括咧第二啊呢個順忍初地、二地、三地，可以話乃至地至到十者。總括嚟講咧，五忍功德都具足啦，就不可算得行者。咁啊，呢個就單指十個法雲所定呢個直滅忍。由於佢功德廣大，佢猶如空啊，咁名為佢就不可思議。再進一步咧，就係到呢個直滅上忍咧，就成菩提啦。咁啊，以上就係菩薩咧係解釋完。佛子經仲有八品，菩薩教法咧屬於三品，亦都咧經已咧係圓滿。第二品第四。本經八分帝同埋呢個座帝，真帝啊就係、是、念一切法，講呢個本是理體，清淨裏體裏邊清淨的念，所以不負一塵，能所期望是非都直滅啦，説明萬象一切之法皆是上根如。亦如同百花會上啊，換三性之缺而歸嘅一性嘅無上妙道。咁啊，而佛座帝係立一切法，説明一切法呢個緣起。所謂是門中就不捨一法啦，為神者，我勸佢要忠於君，要忠於國，為人之侄者。我哋家孝順呢個長輩為王者咧，我要勸佢啦，點樣嘅治國安？如果一家之主啊，我哋點樣勸佢以和嘅為貴啊？我哋亦都講説出種種嘅變化嚟到開一條人天惡果，亦都可以講對於呢個作惡嘅人咧，我哋説出。呢、这個惡報嘅痛苦啊，咁啊呢種就名為叫做坐地。按呢個原則，法師《人王經》所裏邊講咧，佢話帝者就有兩種，咁啊叫二帝品啦。一者世帝，凡係世間有為諸法，都係呢個因緣而生啊。如果離開呢個因緣啊，根本就無世法可。既然一從因而生啊，假而非實，所以叫做世帝啊。第二叫做真帝，真帝即係上真如本性清淨，實實在在而非假，所以名為叫做真帝。 在呢个预期思维论里边啦，亦讲呢个帝有两种，第一佢哋如所说说，不舍离异啊，讲有真谛、有俗、有呢个二谛之相。第二，佢话由于观察真俗二谛不离一心，到达呢个究竟般若，咁就名为咧，就系中道第一二观。就等于啦，佢将呢三谛啊，真谛、俗谛列为一种，进一步咧成菩提，就中道实相咧系为一种，就名佢哋二。咁本经称佢哋二谛品咧，系大数，系大呢个数目嚟到解释咧呢个二谛嘅道理。第二就系一二嗰个二啦，因为佢系有真有俗。就稱為他們二帝品啦，那是大數而解釋。咁如果接著咧，我哋最初就話由呢個觀空品，以共咧個菩薩品，由呢兩品咧而變化，然後至有呢二帝物。因為觀空品之時，佛以波耶正是觀空非空啊。就話空中具足妙有，乃十二中個方便。咁啊，十二中個方便咧，咁啊屬於呢個俗諦。在呢個菩薩教化品裏邊，令菩薩今日教化眾生啊，觀眾生係如幻如化，觀眾生體性空故。咁今日教化眾生之事，就不住着呢个教化生之相，所以菩萨教化众生之时为若实，就系、是、解释啦方便中嘅实字。咁啊，方便中嘅字咧就名为就真谛啦。就话以呢个般若嘅正智，能观一切嘅境界，若真若俗。波野名为能观，一切境界若真谛若俗谛咧，就为所观法。咁啊，能观呢个智慧冇两样，清净的念。但系所观嘅境界系有真有俗啊，冇两，所以称为佢哋二谛品啦。佢以是波斯匿王。第一而第中有世第九，若而无者就自不应二啊。佢若而有者就自不应一，一而知二，不其是云何？咁呢一段经文咧就系波斯匿王啊，正问问呢个第一中有冇呢个世第咧？我话以前波斯匿王言好尊啊佛啊，第一而第之中。有冇呢世谛咧？咁即系咧，波斯匿王问法啊。既然第一谛系非空有，非真非俗，乃系无上一二谛中道妙理。啊，咁啊呢个中道第一二谛妙理之中，系有呢个世谛法，系抑或冇呢个世